《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252章，有咗先前嗰五个所谓人嘅指点，我同阿豆腐掌握咗技巧，就并唔俾眼前嘅呢一啲暴番所迷惑住啦。我哋眯埋眼，一直就向住先前声音传嚟嘅方向啊跑过去。冇几耐，我个鼻就闻到啲火药味啦，甚至到已经到咗啦。我哋擘大眼一睇，只见周围啲暴番几乎都系子弹窿，被打到烂晒，但系一个人都冇。人去咗边度呢？我同阿豆腐就背靠住背，警惕咁观察住周围，亦都唔敢掉以轻心。紧接住，我哋就发现咗奇怪嘅一点，除咗冇人之外，呢度嘅地面上边一啲血迹都冇。豆腐压低把声讲：老陈，你讲先前打枪打得咁犀利，点解一啲地方都冇血嘅？唔通佢哋打嘅系鬼？讲到鬼，我就諗起咗嗰五个被吊起上嚟嘅人，又諗到咗嗰一对悬空嘅脚，心里边不禁定顿咗一下。我心諗，唔通佢哋亦都遭遇咗同考古队员相同嘅事？弊啦，佢哋八成可能亦都被拖到咗去上边。我即刻就攞出个探音爪，对阿豆腐讲话要上房梁睇一睇。我是一边讲，一边就将之前嗰五个考古队员被吊住条尸嗰啲怪状咧，就同佢讲。豆腐一听啊大惊，即刻打开个手电筒向上边一照，佢讲：我哋先前上去上边啊，除咗房梁啊，乜嘢都冇噶噃。点解你会讲你怀疑系之前多出嚟嘅嗰对脚系一直匿咗喺上边？我就岌咗下头讲。专帅佢哋八成呢都可能已经被捉住咗，再唔揸紧时间，可能就只能够步呢个考古队嘅后尘㗎啦。讲完亦都唔多耽搁啦，我飞出探音爪，顺住啲绳，两只手一发力，三下五除二就挂到咗半空中。直到呢个时候，我先发现原来喺呢个房梁嘅下边仲接连住有一啲咁嘅钢管粗细嘅木棍，而呢啲暴番就係挂住喺呢啲木棍嘅上边。我爬上咗房梁，打住手电筒四围咁张望，喺呢度仍然都係同我同豆腐嚟嘅时候差唔多，空空荡荡，乜嘢嘢都冇，就係连之前嗰一隻咁嘅人头掘地鼠亦都唔知去咗边。顾大美女佢哋一班人啲火力嘅十足，身手亦都唔差嘅，究竟遇见咗乜嘢会咁样离奇消失咗呢？呢一个大殿，按照考古队员嘅讲法，佢就系一个通过布番而布置嘅迷宫。咁唔通讲，顾文敏佢哋喺开枪之后就离开咗呢度？如果真系咁样样，要喺呢个迷宫里边揾人，咁就真係太难啦。搜索咗一圈之后都毫无进展，我就只能够落返房梁。喺下边嘅豆腐急到呢弹弹跳，一见到我佢就即刻问有咩情况。我讲如果有情况我仲能够企喺呢度咩？豆腐听咗我咁讲就缩一缩膊头，嘴里面又开始吟沉咁讲：唉，玩完啦玩完啦。顾美女嘅人真係几好啊，又温柔又善解人意。身手又好又善良，我諗住佢能够做我阿嫂㗎喇。唉，依下就弊啦，萧静呢个女魔头以后会折磨我㗎。我呢就真係俾佢激到啦，喺度讲：唉，你唔好咁个死人乌鸦口啦，顾大美女呀，吉人天相呀，边度咁容易中招㗎？专帅嘅身手亦都唔会比我差，佢哋可谓系强强组合，只要我哋仲能够活住，佢哋就会死唔到嘅。我哋一番商议之后，諗佢哋八成八可能都转移咗阵地啦，只能够一边叫住佢嘅名，一边就撩开啲布翻，继续喺度搜索，以期呢能够发现一啲蛛丝马迹。 在这个时候，豆腐撩开了其中的一个布番，突然说，咦，老陈，你看，这里有个打烂了的泡菜瓮缸、哦。泡菜瓮缸，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泡菜瓮缸的？我探头一看，发现在豆腐的前边有几块好大块的陶器瓦片，呈黑色的，显然就是一个打烂了的大缸。在这个烂缸入边还有一嚿好像牛奶这样的物质就流了一地，散发着淡淡的香味。豆腐呢就行前去踎低的身闻了闻，他说，嗯，好似又不是泡菜，有啲似呢个绿茶咁嘅味嘅。一阵间又话泡菜，一阵间又话绿茶。我话讲，嘿，你估呢度系开饭店咩？唔好掂呢啲嘢。睇个样子，可能真系打烂咗，唔系几耐嘅啫。我凑近一睇，突然间发现喺嗰一堆牛奶咁嘅物质当中，有一啲好似系嗰啲植物根须咁嘅嘢。呢啲咁嘅嘢我从来冇听讲过，更加唔好话见过啦。一时之间我就真係摸不着头脑。疑惑嘅时候，我嘅耳仔突然之间听到咗一阵好微弱细小嘅声音，好似係隔住个房间喺度讲话咁。唔单止我听到，豆腐亦都听到，佢係竖高嘅耳仔讲，咦，好似有人喺度叫我哋嘅名喎。啲声音系边度传嚟嘅呢？睇嚟呢个唔系我嘅幻听，当即我哋就全神贯注咁听住嗰啲若有若无嘅声音。一阵间之后，两个人嘅视线同时就集中咗喺上方，冇错，系喺个房梁嘅上边。豆腐即时用好怀疑嘅眼光咁望住我，显然係怀疑我之前究竟有冇仔细咁搜索过㗎。佢係问我讲，你真係上去上边乜嘢都见唔到，係唔係有啲乜嘢地方睇漏咗呀？我啊拧咗拧头讲，咦，你以为我好似你咁咩？办事从来都冇离搭湿，我检查过啦，上边係空荡荡，乜嘢都冇啊。咦，唔係喎。说话讲咗一半，我突然间想起，我的确就是遗留咗一个地方，是角顶。古代嗰啲屋呢，屋顶是三角形嘅，下边呢就有一条支撑嘅房梁，房梁到房顶之间有一截好大嘅空档，呢、这个空档民间就叫做角顶。角顶越向中间，空档就越大，而且越是规模大嘅建筑，角顶之间就越为广阔。我之前一直咁样搜索住啲房梁嘅附近，就冇睇到留意过呢啲角顶。因为角顶啲面积虽然大，但係大部分都係空嘅，所以好多人一眼望过去就係空荡荡，根本上就唔会仔细睇。但係呢个地方真係唔一样，呢、这个宝典嘅规模真係好大嘅，角顶呢一眼望落去就睇唔到顶。会唔会喺房梁上边其实仲有啲乜嘢嘢嘅呢？我咁样一諗，我即刻招呼豆腐，两个人第三次上房梁。上到去之后，我哋就将手电筒嘅灯光调到最大，一直咁样向头壳顶个角顶射过去。灯光打上去之后，骤然一睇，上边就乜嘢都冇，黑蒙蒙一片，似乎就睇到咗房顶。但系呢，我个人嘅观察力比较敏锐嘅，冇几耐我就发现有啲唔妥啦。因为喺房顶嘅灯光之下，有漆光，亦都有瓷器反射光。仔细咁一辨别，果然啊，嗰一个并非是房顶，而是一个障眼法，冚在我们头顶的竟然是无数个游住黑漆的大缸。那些由于颜色呢就跟个房顶的吻合到一模一样，一眼望下去以为自己看到了屋顶。这样看来，地上边打烂了的那个大缸肯定就在上边跌下来的了。这些大缸必然就是从修建筑之初一路就摆到而家，早唔跌就迟唔跌，偏偏呢个时候会跌落嚟，明显系有问题啦。豆腐讲， 莫非是顾美女他们惊动了什么事？我拧了拧头讲，现在落结论呢就为时过早，声音是从上边传下来的，他们肯定就在上边。我的目光就在这些这样的黑色的大缸的底部巡视了一圈，果然在无几远就发现了一个大概是有两个人那么阔的洞口，看来这个之前就是那一口缸所在的位置，大缸跌了下去，这个位置自然就多出一个缺口出来的。当即我就同阿豆腐将个手电筒咬喺个嘴入边，收埋个探音爪就向个角顶上边一挂，手脚并用咁就向上爬。爬咗冇几耐，我哋就上到咗角顶啦。借住灯光一眼望过去，都系密密麻麻嘅大缸，全部都冇封顶嘅。豆腐向住离最近嘅大缸里边一望，佢讲：哇，好多牛奶啊！我真系肚饿啊！我一睇果然喎，每口大缸里面全部都系散发住清香嘅乳白色液体，满满咁装满咗无数只大缸。我讲，我都好想知道呢个缸里面装嘅乜嘢，不如你饮一啖试下先嚟。豆腐反而就唔愿意，佢讲：你啊真系当我系小白鼠啊，我先唔会上当啊！讲完，佢个身一缩就踩到咗嗰个角顶嘅木梁上边，细声咁叫。顾大美女，我是小豆啊，你哋喺边度啊？我同阿变态陈嚟救你哋啊！我啊冇理啊，豆腐乱鬼咁嗌，我啊侧住耳系咁听，冇错啦，啲声音已经越嚟越近啦。我怀疑佢哋系唔系匿咗喺某一只嘅大缸入边？就喺呢个时候，豆腐向前行紧嘅脚步突然间啊停低咗，忽然之间问咗一句莫名其妙嘅话喎，佢讲：啊，老陈啊！如果呢牛奶同鸡蛋同时摆喺你嘅面前，你会揀边上呢？我讲我会开饭。豆腐指住前边讲：咁你去开饭啦、啊。佢嘅身体微微一侧，露出咗前边嘅一条空洞。我向前一睇，亦都傻咗眼啦。见到我哋嘅前边竟然有一个好似剥咗壳嘅鸡蛋咁嘅嘢。当然呢，佢个个头就唔系一般咁大，约莫好似成个面盘咁大啊！更重要嘅系，佢喺度一弹一弹咁喺度跳动。豆腐吞咗啖口水讲：老陈，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佢点解会跳嘅？我啊真系迟钝咗啦！我讲可能入边只鸡仔就快孵出嚟啩。话系音一落，嗰一隻古怪嘅白蛋就叽哩咕噜叽哩咕噜咁向我同阿豆腐碌过嚟，我哋点知道佢系乜嘢嘢嚟啊？更加就唔敢随意去触碰，即刻向后吞啦。喺碌动嘅过程当中，鸡蛋嘅表面出现咗一道一道嘅裂痕，就好似一只剥咗壳嘅鸡蛋咁，外边啲蛋青爆裂。一转眼，我同阿豆腐就已经吞到个底啦，身后边就系爬上嚟嘅嗰时嘅洞口，再向后吞冇路噶啦噃。无奈之下，我啊只能够攞出个探铲，准备同呢个古怪嘅白蛋啊碾一镬。但系就系喺呢个时候，呢一只白蛋竟然突然之间停止咗碌动，佢到底想做乜咧？